事情朝何峰所计划的方向发展，发出的电文配合遗留下的密码本被破译后，特工总部行动处的人伪装起来，守在咖啡厅周围守株待兔。王队长站在窗口抽烟，瞅着路上的行人，往腕表看一眼，快到时间了。一个戴红围巾的男人出现在门口，鬼鬼祟祟地进了咖啡厅，坐到窗边第二排面朝门的位置，狙击手瞄准 目标出现。 哎，等一下，急什么呀，大鱼还没来呢。 红围巾男人点了杯咖啡，悠闲地坐着。过了十分钟左右，他竟然还没来，又点了份甜点。不久，女服务生端着小蛋糕过来，轻轻对他说了句： 计划有变，行动取消。 红围巾先是懵了下，后又点了下头，蛋糕也没吃，便起身离开。王队长赶紧让人拦住他。红围巾刚出咖啡厅，被几把枪指着，吓得顿时举起手来。 我就说嘛，鼎鼎大名的天东怎么会是个女人呢？ 王队长笑着走过去，红围巾没听明白。 长官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我可是良民呢。 良民？行吧，良民，您这是干什么来了？ 做点小生意。 小生意？ 手下将刚才与他通风报信的服务生叫来。 你们刚才窃窃私语的，我可都看到了。 长官，我就是传话的。一个男人打电话进来，让跟戴着红围巾的客人说计划有变，行动取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走吧，天东，咱们处理慢慢聊。 红围巾当然知道他所说的处理是什么地方，76号可是个魔窟，光听这个名字他的腿已经软了。 长官，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啊。 那我就来告诉你，你叫天东，来见你的上级布谷鸟。 王队长用力扯男人的红围巾。 接头地点，接头时间，红围巾一个不落，还跟我装傻。说，布谷鸟呢？ 红围巾不明所以。 什么天东，什么布谷鸟，我听不明白。 等到了处理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说对。 长官，我真就是来做生意的，我就是个开妓院的。今早有人联系我，说有几个从安徽卖过来的姑娘约我在这个咖啡厅见面，是他让我戴个红围巾好认人的。 编，使劲编啊，我们回处理慢慢编啊。 长官，冤枉啊。 红围巾被扣上手铐，按压往车上去，又来又退，不停地回头求饶。 我真的是良民，哎，你不信去查我的店，华德路32号，专门为皇军服务。山田队长，山田队长还有高部队长都是我朋友。长官，您不能这么抓了我去啊。长官，长官。 张野招供后仍被关在特工总部的监狱里，虽说帮忙抓了人缴了电台，算是立了大功，可还是没有恢复自由。与张野一同被抓来的两个人，一个被折磨致死也没有开口，一个奄奄一息，已经快没人样了。他这两夜几乎没合眼，愧疚悔恨，夜夜噩梦，几度想一刀子了结自己。王队长急于立功，将此次逮捕形容的绘声绘色，时间地点人证物证全对得上。张野被叫来对质，他不认识这个人，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被当作天东抓过来。王队长见他不说话，吼了一声： 问你话呢，到底是不是他？ 红围巾被打得鼻青脸肿。 小兄弟，你可得实话实说，我可从来没见过你啊。我要是共产党，我断子绝孙，我不得好死，我死无全尸啊。 张爷看着他这副嘴脸，忽然答： 是他。 我不是，哎呦，这可冤死我了，我不是。你个狗日的睁眼说瞎话，你他妈睁大眼好好看看。 你给我闭嘴。那你为什么指认你老板？ 他们到现在还在分辨天动的真假，还抓错了人，肯定是没证据，结不了案。眼下或许能挽回犯下的错事。 张怡脑中飞快转着，他回想起很久之前小组成员开会时的对此，如果一方被抓，没受的重刑判变了，被供者仍坚决不能承认。他们演练过多种场景，每个人都有几套说辞。 天东行事隐秘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具体行踪，可是那种情况下不招供，你们一定不会放过我母亲。那个姓谢的月月克扣我工资，每天不停地让我干活，还整天和鬼子厮混在一起，趾高气扬的，瞧不起谁呢？不就是个狗汉奸，卫生鬼子的臭婊子，我死要拉着他垫背。 你小子胆儿挺肥呀，说话不看场地呀。 天东，进了这里你就招了吧，告诉他们布谷鸟的下落，他们不会亏待你的。 你他妈冤枉我。